看似繁忙的工作，一块一只小猪看见人不人，回来家乡挂起我那纸袋，我来的吧。 朝中。辛劳共担，朝闻道，待楼闻，进来，一问三宝，管边缘不调。大喜堂，民怀高堂，老母夫妻们多恩爱，但愿他干戈平息烟火灾，到如今的被困在沙漠苦海，不能儿又是寂寞难耐，不自禁的痴痴忙把忠心不改呀。 千古传，